攻读《创世纪》第十六章，亚伯朗的妻子撒拉伊没有给他生孩子，他有个埃及卑女，名叫哈加尔。撒拉伊就对亚伯朗说：“请看，上主既使我不能生育，你可去亲近我的卑女，或许我能由她得到孩子。”亚伯朗就听了撒拉伊的话。亚伯朗住在克纳罕地十年后，亚伯朗的妻子撒拉伊将自己的埃及卑女哈加尔给了丈夫亚伯朗做妾。亚伯朗自从同哈加尔亲近，哈加尔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怀了孕，就看不起自己的主母。撒拉伊对亚伯朗说：“我受羞辱是你的过错，我将我的卑女放在你怀里，她一见自己怀了孕便看不起我，愿上主在我与你之间来判断。”亚伯朗对撒拉伊说：“你的卑女是在你手中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她吧。”于是撒拉伊就虐待她，他便由撒拉伊面前逃跑了。上主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，即在往舒尔道上的水泉旁遇见了他，对他说：“撒拉伊的卑女哈加尔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”他答说：“我由我主母撒拉伊那里逃出来的。”上主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要回到你主母那里，屈服在他手下。”上主的使者又对他说：“我要使你的后裔繁衍，多得不可胜数。”上主的使者再对他说：“看，你已怀孕，要生个儿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伊士玛尔，因为上主俯听了你的苦诉，他将来为人像头野驴，他要反对众人，众人也要反对他，他要冲着自己的众兄弟直打帐幕。”哈加尔遂给那对他说话的上主起名叫：“你是看顾人的天主。”因为他说：“我不是也看见了那看顾人的天主吗？”为此他给那井起名叫拉海洛伊井。这井是在卡德士与贝勒德之间。哈加德给亚巴朗生了一个儿子，亚巴朗给哈加尔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伊士玛尔。哈加尔给亚巴朗生伊士玛尔时，亚巴朗已86岁。